北京时间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无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 怎么看怎么想才能看到你灵魂的长相，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发问，也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一个小话题吧。来自范晓萱的这一首《里面外面》，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首歌是他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一起》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说听到这样风格的范晓萱是非常舒服，而且是非常熟悉的这样风格。他也是一直是特立独行，今天想聊聊大家在情歌当中会听到的一些事情吧。我们总想透过一个人的外表形态去判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灵魂到底长着什么样的样子，但这总之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去历练的过程。 在微信当中搜索 YDTP986，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搜索我们的音乐随心听986，就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了。每一个歌手都会唱很多和感情有关的歌曲，比如说我们今天会听到的这些人，像是郭顶，还有周杰伦、林俊杰、孙燕姿。相信提到孙燕姿，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这样的人物。那很多人都说这些歌手不一定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经历，但他们却写出了这样的让我们觉得很多故事的情歌。先来听一听这首来自郭顶的《简约主义》。 装扮的那种潦草，不想要整天都被复杂干扰。如果说每秒都要计较，这种感觉真的有点糟。其实你只要换个角度思考，会知道我不是故作清高，这我的地图能够找到简单快乐的讯号。管他什么好不好，只要我能感觉到生活简单到了换个角度思考，就会知道我不是故作清高，这我的地图能够找到简单快乐的讯号。问他什么好不好，只要我生活简单到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听到，会不会觉得肚子有一点点饿呢？因为他歌中唱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哈，有一点点搞笑，但其实这样的歌词也在传达一种生活中的状态，去寻觅生活当中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的事物，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这首蜜香来自利仙达，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他那一首热涌，还是觉得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新人，可以喜欢的话再搜一搜他的其他歌曲来听。再来说一位也经常唱一些和吃有关的这样一位歌手， 或者说他的成名就是因为有那首歌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今天听的不是这一首歌，是另外一首，是他和郭采洁合作的一首歌曲，之前在新歌推荐当中我们提到过的一首歌，就是他和郭采洁一起合作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 几个陪我数星星， 人的傻兮兮， 深藏不如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在我轻轻敲诈，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纷。 小利息的彼此多难得，命运设下重重关卡，我依然潇洒，风尘仆仆，而你是我治愈的方法。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我们并非单枪匹马，世界那么大，风尘仆仆，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呀。 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like being independent. Not so much of an investment. No one to tell me what to do. I like being by myself. Don't gotta entertain anybody else. No one to answer to. But sometimes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hold. Someone to give me the jacket when it's cold. Got that young love even when we're old. Yeah, sometimes I want someone to grab my hand. Pick me up, hold me close, be my man. I will love you till the end. So if you're out there, tend to shut people out. I like my space, yeah, yeah. But I'd love to have a soulmate, and God will give them to me someday. And I know it'll be worth the wait. So if you're out there, I swear to be good to you. When it's cold, got that young love even when we're old. Yeah, sometimes I want someone to grab my hand, pick me up, pull me close, be my man. I will love you till the end. So if you're out there, I swear to be good to you. 这首歌来自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Tori Kelly， 那她呢也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孩子哈，经常会背着吉他，穿着六英寸的高跟鞋到处走，所以她的形象也都是这样的，有一些夸张，但有一些乖巧在里面。当然了，她的头发可能会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那样的发型哈。来听歌的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下面两首歌一起放吧。一首是来自袁娅维的《问情》，就是她改编我们之前听过那个翻唱版本。另外一首歌是来自吴雨霏的《告白》，这是她当时收录在自己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两首歌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感情是一件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而我们今天想说说灵魂的长相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在歌中去寻找每个不同的你吧。 长的等待，春花醉。 叫做 心一意共你温存和热吻，看你带着同志的狂奋，坦白会否彻底破坏气氛，在你与他中间找一道门吧，谁或谁被困，如偷听着声音，长要碎裂，我将灯光暗暗，前面是热恋放空，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秘密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or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t to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and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ke to admit that I was wrongAnd I've been so caught up i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but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When you told me that you hated my friends, the only problem was with you and not them. And every time you told me my opinion was wrong, try to make me forget where I came from. 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or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t to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and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ked to admit that I was wrong. And I've been so caught up i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But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made me feel small, I fell in love, now I feel nothing at all. Never felt so low when I was vulnerable. Was I a fool to let you break down my walls?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这首来自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这首歌，最近关注这样一对情侣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吃瓜吃够了哈。盆栽哥好像和 Selena 两个人分手了，又好像 Selena 和 Justin Bieber 要复合了。哎呀，这个分分合合真的是看不懂啊，但也是希望最后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能有个好的结果，对不对？那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这个盆栽哥在 ins 上取关了 Selena 的一贯好友，好像也和之前自己的行为有一些像哈。之前和 Bella 两个人的分手也是这样的开始，看看后续有什么发展吧。我们也是保持这样一颗八卦的心，在这样的八卦节奏当中去感受一下音乐的美好吧。因为音乐当中总是寄托着我们很多的情感，而下面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很多好朋友一起唱的歌。很多人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那一种向死而生，也许有无奈，有反抗，也有放任，有征服，总之有着很多意义的这一首歌，来自很多人的合唱，马骁、陆先生乐队、房东的猫、小月老板和邵一贝，这一首《我们向往着哪里》。 我们一生要走多远，要熬过几重苦寒，才能在弹指之间不悔不怨。 摇摇欲坠的归鸟， 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 少的流星划过天际，唤醒了期许的眼睛，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 要坚定信念，哪怕风雨凄迷，在怀疑的目光里走下去，要愚昧又深感明白，我们向往着那里， 当我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我会像翅狂飞蛾，不像那火焰，当我坠落在浪迹与你又怎样，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去哪儿？啊，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守 起的时候都想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朴树的《且听风吟》。这首歌是在他那张专辑《生如夏花》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听到这样的声音，会想起很多的往事。那下面再来想想这样的事情吧。在年少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记忆，关于你的爱情，关于你的友情，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曾经有谁和你一起并肩前行呢？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当时是在他那张专辑《学不会》当中2011年发行的那一张专辑，而这首歌是他和王雅君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因为当时呢，这首歌是林俊杰想要创作去帮助黑笔来唱，想要他去发歌，但当时因为没有时间合作，所以就找王雅君写上这首歌的歌词自己演唱，而这首歌唱出了那一些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关于友情，关于爱情，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 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直说，以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你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等你再也不回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心酸悲伤去原谅了，越翻越冷，让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痛了，快乐是选择。 这首歌可能刚刚听到的时候觉得只是平常，但随着一些阅历的增加，才会发现真的开始懂了也是一种解脱。之前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曾经有一个小仙女点唱过一首歌曲。那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两个人能够各别两宽，心生欢喜的话，也是一种不错的结局吧。但这样的豁达可能是需要时间才能去给出答案。最后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也祝愿大家在今天开心。 抱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 北京时间12点整。